这一神圣之火封印了林暗草经的所有技能，同时也好像胶布一样封了潘林和李一博的嘴。上一秒还在大肆赞扬李华表现精彩，胜负手的二人忽然就不说话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没有意识到星星的战术布局，他们两人的专业素质可就有些不及格了。奈何这个时候的察觉虽然已比绝大多数人要强， 但是两人还是因为成绩不优秀做落了。直播间中的二人面面相觑的，都是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。李华确实是胜负手，但是是星星的胜负手，他坠入星星的圈套了。影响很快呈现出来，唐柔的寒烟柔入阵，立即开始了对烟雨战队的冲杀。魏琛的迎风布阵也不逃命， 在旁积极攻击，苏沐橙的沐雨橙风也直接地面炮轰过来。这两位还都是屏风炮战术，策应八方，一边攻击这边，一边还时不时的给那边的叶修帮把手。没有李华的烟雨显然有些乱，三大远程虽然火力猛烈，但遇到寒烟柔的坚决突进时，却被驱赶的阵型乱散，配合运转的极不流畅。 烟雨的战术缺陷暴露出来了，转播中嘉宾李一博开始讲话了，直接跳说了眼下局面，好像之前的错误赞扬不是他说的一般。是啊， 潘林跟进李一博的节奏。李华需要快些向其他人寻求联系，但现在他被叶修死缠住了。嗯，个人赛他刚刚输给叶修，在一对一上心里并不占优，而且叶修还有苏沐橙和魏琛的支援。 但如果只求脱身的话，忍者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那是的，不过星星做出这样的战术安排，不应该对此没有准备。我想叶修应该是有把握可以将李华留在这边。于是渐渐的，李一博的旗帜开始倒向星星一边了，偷偷重塑着他的高瞻远瞩。两人说话间，林暗草晶身上的神圣之火效果早过。 不过此时的他距离从死亡之门中脱身还没有多久，此刻技能湖光闪的冷却是好了，但是脱身技如替身术、影分身术之类的却还早，早到李华已经开始为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些技能而担忧了。君莫笑的攻势很猛，苏沐橙和魏琛与其说是时不时照顾一下这边，更不如说是他们根本就是在主力关照这边。 另一边，他们反倒只是配合着唐柔进行一些骚扰控制。不能挡！李华火速下定了决心，地心斩首术。李华不顾时机的施展了这一技能，君莫笑跳开轰地，结果林暗草晶居然是在半月岩下边窜出。他是把这技能也当潜伏移动机用了，虽然很近，但是却让他钻到了半月岩旁。 跳起，忍刀插出，李华又一次操作着林暗草晶，开始了飞快的攀岩。砰砰砰，轰轰轰，身后炮火响动着，君莫笑追来的同时，进行着远程攻击。沐雨橙风的炮火也在转移，李华无法一味的加速向上，那太容易被预判攻击，他只能操作着林暗草晶在半月岩上左蹦右跳， 添入很多不规则的横轴移动，让对方无法琢磨。李华祈祷自己可以好玩。此时，君莫笑已赶到半月岩下，跳起。哇嚯！现场观众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跳起的君莫笑、甩刀、千机伞，同样有着忍刀的功能，而后娴熟的起路让观众们顿时心生一种好奇。 李华和叶修到底谁更快？眼下当然是叶修更快，因为他没有任何阻碍，一路向上。李华却要为了躲避攻击，增加了横轴移动，而且因为沐雨橙风枪炮师的范围攻击，他的横轴幅度还不能太小，这大大加大了林暗草晶需要移动的距离。几乎是一转眼的功夫，叶修的君莫笑已经和林暗草晶同一高度。 李华的心又凉了，今天他的心总凉，都快凉透了。但他不得不咬牙坚持， 横轴移动的幅度更大了，它要避开巨魔鸮。可是这样朝单一方向意味着又容易被苏沐橙判断到。于是李华不得不又开始在树柱上的变化。他明明是想尽快翻过半月岩的，但是现在为了翻过，他不得不时做出向下爬的操作。李华都快哭了，但是片刻后，他突然又发现，这样下去，自己没准真从侧面绕过半月岩了。被逼到这份上真够惨的，但至少这也是一种可行方案呢。李华无奈地继续努力着，结果就听身后马达声响，转了视角一看，就见君莫笑开着机械旋翼潇洒地从林暗草茎身边飞过。我操！挺文静挺不起眼的李华声声骂了一句粗，真是被逼急了。飞过的君莫笑赶到了他前方，身臂一忍刀插到了半月岩上。攻击他！李华心中一个强大的声音呼唤着他，让他果断攻击这个近在咫尺的很碍眼的家伙，但是理智让他克制住了。去和队友们会合，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也在呼唤着他。李华的脑子中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不过胜负分得挺快。林暗草茎折身向上，但是巨魔笑也跳来，更是直接朝林暗草茎身上撞来。林暗草茎以忍刀为肘，一个精彩的旋转避过了巨魔笑，脚踩忍刀正准备再朝上跳，巨魔笑的千机伞却已化为毛，一边下坠一边邪恶地朝上捅了出来。林暗草茎终于没能逃脱邪恶，现场有关暴菊一类词汇络绎不绝，有掌声更有笑声。元武棍，巨魔笑在空中把林暗草茎甩成一个圈，然后砸到半月岩，再然后因为战斗位置的微妙，君莫笑直接就踩在林暗草茎身上落下。 这样有没有伤害啊？ 现场好多好奇的声音打听着君莫笑这样的踩踏怎么个判定法。 他还在攻击呢。 跟着就有人发现君莫笑一边踩着林暗草茎，一边还拿战矛朝他戳戳戳。那最顺手的位置当然就是林暗草茎的头了。林暗草茎呢是带着满脸血坠地的，真正的满脸血。 狂殴， 翻墙逃亡失败的林暗草茎遭到猛烈狂殴，但是这一番折腾还是帮他争取到了一点时间。冷却的脱身技，李华现在有信心等到了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关了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什么的，李华倒是深谙这种心理安慰。攀岩还是一种不错的生存手段呢，李华这样想着，他甚至想再攀再拖一会儿，但是一样的机会叶修哪会给他第二次，这一次他被攻得更紧了。李华一直在努力，楚云秀等人当然也不是无知觉的只等李华的努力，他们一直试图直冲过来，但是有韩嫣柔这个战斗法师横在正前，他们这些远程想破阵真的很困难。尝试几次不成，楚云秀只是一变分散迂回。烟雨几人开始绕大环线分散开绕，唐柔的韩嫣柔只可能咬住一个人，结果唐柔此时居然谁也没有盯，韩嫣柔突然回撤了。 不好， 楚云秀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了，这种拉大距离的迂回拖站太远，星星如果不追过来的话，来不及了。韩嫣柔的回撤就已经是信号，在烟雨战术性退却的时候，星星没有压上，他们猛然收缩，然后急火临暗惊草。当韩嫣柔的战矛也挥舞过来，沐浴成风和迎风布阵也整个缩回到半月岩后时，李华心不凉了，他的心已死。原来对方的节奏安排是这样的，自己真是好天真呢。适当的压制消耗后突然急火，忍者从来不是什么防高血厚的职业，林暗惊草在这一波攻击中迅速就被带走了。反冲过来的楚云秀等人的角色此时刚刚冲过半月岩，一切都被计算得刚刚好。君莫笑、韩嫣柔、 这次是两个近身打手直接死切进了烟雨阵容，直掐烟雨的治疗。三位远程的火力再猛，却无法强行破开两个贴身近战，这是他们的缺陷。相比起近战职业，他们少有击退击倒这一类的技能。叶修和唐柔丝毫不顾三位远程的攻击，这是要交换的节奏啊。懂门道的人都看出来了，已有人数优势的星星豪迈地准备牺牲一名角色换走烟雨的治疗。在人数有优势的情况下，这种无理的打法是最让对手无奈的。烟雨没有办法，当他们的第六人赶到时，这笔强行交换已经完成了，君莫笑和烟雨的治疗阵亡。为什么是君莫笑？既然已经势必要完成这次强行交换，烟雨当然也会选择一个他们觉得更有威胁的目标给带走。全联盟20支队伍在这种情况下集火的恐怕都会是君莫笑。但是星星的决心在此时也可见一斑了，连最强选手都可以交换掉，对于接下来的局面他们应对是信心十足。团队赛最终以星星的胜利告终，10-0，又一次的10-0，星星本赛季的第4次10-0。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级豪门的节奏，但是超级豪门被其他队灭出一个10-0却又很不科学。星星